定那么少，风吹着白云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想你的时候，哦，抬头微笑，知道不知道？

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在外辛苦拼搏一年，

身边，温柔在哪里？ 诗人，几个流浪歌手，记得校门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，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，那宿舍里的路校园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，也像往日有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。

眼里散发一丝恨意，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，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，悠悠戚戚春华不短，冷冷暖暖一片茫然，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，唯有狠心再多讲讲一遍，苍天不解恨怨，痴心爱侣仍难如愿，分开虽不可改变，但更珍惜一刻目前，可知分开越远，心中对你更觉挂牵，可否知痴心一片，就算分开一生不变，反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从前，让我再吻你吻别了，不知哪一天相见。虽不可改变，但更珍惜一刻目前，可知分开越远，心中对你更觉挂牵，可否知此心一变，就算分开一生不变，反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从前，让我再吻你吻多一点，别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，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时的黄昏，只留下

常在眼角有泪痕，朝把悲哀深深印，尽献上我热情，你的心中偏有恨。长夜冷冷我独行，爱火吹熄悲不禁，问有了这段缘，怎么欠了份。旧梦隔天涯，如何再步近，就让我黯然的退下，漂泊至身。愿倾出心里爱，清洗你愁与恨，每串眼泪偏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